给我你的手，像蓝天的尽头，我们肩并肩，谁也不回头。给我你的手，像飞翔的海鸥，小声把云穿透，我在枕天后。 狂风是命运捉弄，但它不停留，暴雨冲刷所有灰蒙蒙，让梦想更感动，感动更清透。 我们大手牵大手，用左手牵右手，好像雨后那片彩虹，期盼爱天地久。我们只管向前冲，不必过多的担忧，调整呼吸缓慢节奏，迎接缤纷的宇宙。 你说过的，你错过的，我都会记得，幸福证据变成独自上的肉。 像飞翔的海鸥，小声把云穿透，我在整天候。狂风是命运捉弄，但它不停留，暴雨冲刷所有灰蒙蒙，让梦想更感动，感动更浸透。 大手牵大手，用左手牵右手，好像雨后那片彩虹，期盼爱天地久。 我们只管向前冲，不必过多的担忧，调整呼吸缓慢节奏，迎接缤纷的宇宙。 你说过的，你错过的，我都会记得，幸福证据变成独自上的肉， 幸福证据变成独自上的肉。